上当上世啊，冇时停噶。咁啊，所以因此须菩提尊者就请问佛啦，我哋发咗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之后啊，我哋点样去降服啊我哋呢个妄想心呢？嗰、那个云何降服啊？其实嗱，咁啊，第一句嘅应云何住，就系、是、请示呢个顺理之行，即系顺住呢个理论啦去行嘅。点样呢是安住于呢个实相本体。咁啊，第二句云何降服其心啊？就系、是、要求咧，就系抑制烦恼之火。我哋一向都系随顺呢个烦恼转，现在咧请求佛啦，开始一种方法，点样啊系逆转呢个烦恼？如果断咗呢个烦恼，咁啊叫做云何降服其心啦。嗱，但系始终咧两个问题，一个就系问应云何住，一个就系问云何降服其心。虽然咧系有两句。意思亦都系好似有两样，即系一句就话我哋发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哋应该啊依乜嘢法呢去修行，令我哋住于呢个般若实相本体之中。嗱，咁一个就话我哋发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啦，我哋用乜嘢方法啦去降服我哋呢个妄想心呢？咁啊，外表上睇咧就好似咧系两个问题，咁啊，其实咧就系、是、彼此咧系相互相成噶。我哋每一个修行人，你修行呢个般若波罗蜜之时，如果真系能够得到啊安住真心，住于呢个般若实相啊，呢、这个妄心啦、啊。就话不何服义自何过？嗱，咁如果我哋修行真系修行到能够降服呢个妄想心啦，咁我哋呢个般若实相嘅真心咧，亦都不住而住啦。所以呢两个问题咧，系彼此咧系相互相成，即是话能够住于实相本体，咁啊自然降服呢个妄想心啦。如果我哋能够修行降服呢个妄想心，我哋呢个般若真心嘅自然得与安住。所以呢两句经文咧，就系、是、彼此咧系相互相成。所以下文佛答须菩提尊者所问啦，咁啊应无所住，就义生其心啦。嗱，无所住咧，即系不住色声香味触法。所谓无住就无相啊，系无说就无事，无名自相。即使成就佛果菩提，咁啊连佛果菩提呢个名字相呢，亦都扫得干干净净啊，令我哋呢个分别妄心呢系从此不起，咁就叫做系无住啦。但系而生其心呢？但系我哋唔系话一住下嚟就唔喐喎，咁你就沉空寂寂啦。我哋仲要生起一种咧修行六道之心啊，所谓入呢个世俗之中，以呢个慈悲喜舍咧嚟到化度众生。嗱，若果我哋所修属于离相，咁啊呢个行心之法就得以成就啊。这个住心亦都在其中啦。若我哋所住系无住啊，咁啊住心之法得以成就，这个行心呢亦都在其中啦。所以此两句经文呢，就系、是、彼此系相互相成。嗱，始终三个问题，所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用英文何住？云何降服其心呢？此三句经文呢，就主要在于呢以发菩提心呢是为主。所以此经前半段呢，佛 佛就是百须菩提尊者所问啦，所谓行心住心之法，而后嗰半卷咧就系属于啊答初初发心之问嗰个佛言，系善哉善哉啊佛言，佛就系本师释迦牟尼佛咧，咁啊因为须菩提尊者有所问。所以佛呢就是有所答啦，我说不义，我说善哉就是善哉，那么重复呢是两个善哉。那佛出世修行成道，本来啊就是说法之时，那么直接呢是开示此个般若真心，是显示此个般若本体。咁啊，奈何啊？所谓知音人呢系好少啊，冇呢个知音者，所以佛呢就无法可说。所以从初初成道之后，直至啊现在所讲呢个般若妙法为止呢，佛啊都未曾咧说出他自己呢心中啊所要说的话。咁啊直至到现今般若会上啦，咁啊须菩提尊者，咁啊请问佛，咁啊尊者既然有所请问，所谓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啊，所以佛呢先至相赞呢，话善哉善哉。咁啊始终有两种意思。第一种，佛呢就在呢个乞食往返，乃至嘅修衣钵、洗足以敷坐而坐等啊，呢、这个来来去去，在呢个日常生活中，佛啊已经咧系将此一本啊所谓无言多嘢咧系说出来，但是别人就未必领解。我哋解空第一个须菩提尊者咧，佢善于领会。嗱，咁啊，既然别人咧唔领会，佛啊在呢个穿衣食饭来往当中，所谓处处都系波野实相本体。咁啊，唯有我哋须菩提尊者先至领会佛啊，在呢个来往进止之间咧，说此个无言波野，所以佛就赞佢个善哉，你啊真系解空第一啦！你能够领悟啊，我呢个无言波野。嗱，第二个善哉咧，就系佛啊，欲想开示呢个有言个波野，即系说法啦，说出呢个波野个理论啦。刚刚呢个时候，须菩提尊者正式咧在此个时间咧系请佛开示，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啊？问得咧好合时，所以佛咧亦都赞佢啊系善哉市民啊，咁啊合埋咧就叫佢善哉善哉，所谓善而又善者啊。个须菩提，佢如语所说，佢如来善护念之菩萨，佢善护足之菩萨，此就佛亲自引证啦。须菩提尊者所赞呢两句，因为佛呢就是善护念之菩萨，亦都善护足之菩萨，咁啊果然咧系一啲都冇错嘅。都话如语所言，就系、是、如你啊，须菩提尊者上来所讲啊，系如来善护念呢个未得如心嘅菩萨，咁啊亦都咧善护足未得学心的菩萨。各位如今帝庆啊，就当为此说。咁啊，如今帝庆咧，就系、是、你如今咧，应该要帝神庆，即系佛咧已经咧准备啊，系为你哋说出，你哋应该就要好好地咧做个听，即系点样？ 去安住你自己的真心本體啊，怎樣去降服你自己這個妄心，而都達到呢你所發的無上菩提心。那麼現在將近要出這些理論，所以佛呢就說你要低實而聽，就當為耳說啦。此一句呢就是許說啦，就是你既然有所聽，我佛呢就是應該啊是為你呢詳細而說，那麼叫做當為耳說。那如今帝聽當為耳說這兩句經文，若果在須菩提這方面來說，冇理由话唔低实而听咯、哦，肯定系低实而听。佛之所以说，你话语今谛听者，就系、是、为当时法会大众啊，以求呢个末世嗰啲苦恼众生而讲嘅。所以现在话语今谛听咧，即系低实而听，唔好咧放高。亦都呢唔好卑下，如果犯咗共高卑下呢呢两种嘅毛病啊，你就唔能够低实而听啦。咁啊即使听啊亦都听得唔正确，所以呢佛啊就提醒大家呢要好好地呢嚟到听，唔好放高，亦都呢唔好呢係卑下。所以現在一般人略為領悟，即係明白少少個佛理，其實覺得好似啊一個佛學嘅大通家一樣，咁就變成犯咗呢個咁高嘅毛病。咁亦都有啲呢或者曾經呢走過幾間佛學，咪略為咧老資歷少少啦，咁佢就好似自己啦嚇，規矩又懂啦，啊咁啊念經佢又明啦，咁啊對於嗰啲初學初嚟嘅人咧，佢就指手畫腳啊，又話呢樣你又唔通，那樣你又話唔對啦，咁啊變成咧犯咗呢個共高啊！你話呢種人佢仲點可以再聽咧？佢自己都以為了不起咯喎！嗱，咁如果卑下，咁變成好似話呢種法啦，咁高級，好似嗰啲高級啊有善根嘅人先至可以領悟啊！我哋呢啲咁嘅小善根嘅人，對於呢種無上甚深大法啊，我又點可以了解啊？咁咪變咗犯咗呢個卑下睇小自己咧嗰種個毛病。所以共高就是我慢啦，若是卑下咧，就变成了卑慢。如此听经咧，就不能够低实而听。所以凡系一个学佛去听经啊、研究佛学嘅人咧，咁啊一定啊要去除你话共高而共卑下呢两种嘅毛病啊，先就可以虚心领受。然后就叫做咧系低实而听。嗱，咁啊，既然在座嘅大众都能够低实而听啦，佛啊起又话唔讲，咁啊一定要为大众讲啦。所以话当为耳说啊，即系话你既然低实而听啦，我就为你讲。如果你唔低实而听咧，咁就唔讲啦。所以呢两句话咧，就系、是、佛啊，有一种咧警察之语，就系、是、警醒我们，系察例我哋啊，在听经嘅时候，一定要将啊从前咧嗰啲嘅知见咧要抛开，然后先就可以接受啊，此个波野大法个云心谛听啊，系当为耳说。他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应如是住啊，就如是降伏其心。即是说呢，上文佛说，如今谛听当为你的分别解说。 所謂要發安樂多樂三秒三菩提心的道理啊，咁啊亦不過應而是住啊，而是降伏其心矣。嗱，咁啊始終呢個如是嘅兩個字咧，咁啊通常咧我哋有三種理論咧嚟到解釋。嗱，第一就係若呢個理論中講呢個如是，就係我哋自己眾生每一個人同埋十方諸佛。他所證的自己呢這個理體、啊、都是一樣，十方諸佛所證與我們所具的是沒什麼兩樣，所謂本自如生佛一如處處都是。那若總而論之，所謂內之根深外之氣界、啊、處處都是真如，處處都是實相啊，處處都是如是，所謂清清翠竹都總是真如，屈屈黃花都無非波野啊。咁你又話三色都無非清淨身啊，所謂處處嘅顯示，冇一法咧唔係如，冇一法咧唔係是啊，花花都係如是，花花個本體咧。都是清淨實相，就是若這個理論這方面呢來到解釋如是兩個字。那第二呢就是指詞來到解釋如是兩個字，就是指須菩提尊者已經呢是了解佛所謂行來盡止穿衣食飯那種的妙用，所以佛就讲啦，佢话你哋咧，亦都唔需要啊，另外找寻一种点样咧，去住于呢个真心，点样咧去降服啊你哋呢个妄想心，就系、是、在我佛啊寻常日用中，所谓穿衣食饭，行乐禁止啊，抚养乜身。这一种的日常生活中呢就是了，那就名为呢叫做如是，那么属于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若开口啊，就是向这个下文呢而解释啊这个如是这两个字的，那么这个由现在开始，那么直至此一部经的经文咁啊，全部講完啊，或者咧係略説，或者咧係廣為發揮，裏邊所講咧都係無非啊教我哋點樣去住於呢個真實嘅真如心，點樣咧去降服呢個妄想心啊。所以話應如是住啊，係如是降服其心。个遗言世诸就怨拗欲闻，嗱遗言咧就系、是、说明当必须菩提尊者，既然系解空第一，亦都说为遗命长老须菩提，佢果然咧就系、是、名不虚传啦。因为尊者开始就问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而佛呢，一答表话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呢，就系、是、应如是住，应该咧系如是啊，降伏其心就已经将一卷啦，所谓无言波耶，向大众呢交代清楚啊。所以当机须菩提尊者对佛直接说出。所謂遺言兩個字，即是說對了，就是對於應如是住，如是學佛其心這一卷無言波野已經早已經一肩擔起，所謂全身呵護。而佛說這一本無言波野亦都早已經說完，那他們遺言世尊對了，即是怎樣云啊，住于呢个真心，点样去合服呢个妄想心呢？咁我须菩提尊者啦，早已经领悟啦， 咁但有好多人未曾领悟啊，所以就问得详细咧，有下文嚟到解释，咁因此话炫耀欲文。咁啊，佛如果详详细细啊，为我等未曾领悟，点样去住于呢个般若实相，点样去降服呢个妄想心嘅话咧？咁啊，佛既然说出来，我哋亦都好愿意啊，好喜欢啊，系问佛开示，从呢个无言般若之中咧，以呢个文字啊嚟到说出。咁啊，令我哋做呢个文字方面咧，嚟到了解呢个波嘢嘅理论啦，然后从解起行，由行先至得证呢个实相波嘢嘅本体，咁就叫圆牛肉物。个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就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内。若卵生就若胎生，若湿生就若化生，若有色就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道之，佢如是灭道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道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嗱，咁啊经文咧三十二分钟，咪讲咗两份，现在系第三份啦，就系答呢个降伏之情，即系答复啦。须菩提，尊者问啦，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啦。发了大乘的慈悲心了，发了这个大心之后，他们应该怎样去住于这个实相，以及应该怎样去降伏这个妄想心呢？所以向下呢，佛就为他解释了。那么此一段经文就分成三段，从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萨，知道如是灭道无量无边众生，乃是佛开示他所应度的众生。实无众生得灭道者这一句呢，就是开示他所应学的佛法，即是我们发心度众生呢，其实呢不要这么执着，实无众生可度。我们如果能够真正学到、达到发心度众生之时，而了解到实无众生可度啊，这个人真正呢可以说是懂得怎样去修学佛法啦。不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即非菩萨。就是解释必定要如是学，才可以呢应于你发的大菩提心。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啊，系应如是降伏其心。咁啊，诸者就系多也。咁啊，两个意思就有两种。第一，从发心呢个对象啊，所谓男众或者女众系好多，无论男子女人都可以发起一个无上菩提心。咁啊，既然只一位啦。有男有女，就算一男一女只有两位啦，何况男有无量啊，女亦有无量。咁啊，既然好多啦，就名为佢做诸菩萨。嗱，第二地若呢个修行呢方面嚟讲嘅，因为修行咧经历好多个位次啊，有浅深不同，有啲咧个境界系正得高啲，有啲个境界咧系比较咧浅啲。即是有初发心，亦有呢久发心，有初修行，亦都有久修正。从《楞严经》里面讲，就有五十五个真菩提路之多，所以就名为佢哋诸。嗱，咁啊，菩萨呢，印度话叫做菩提萨多，中国话叫做各有情，各就系各有情就系人啦。 咁啊，若自己呢方面嚟讲咧，就系我哋自己发菩提心，我系个众生啦。咁我发菩提心啦，咁我自己咧去修行，咁啊所证嘅道就未曾圆满啊。咁啊，即使咧佢自己咧初初咧系发心。而且所證他即使未曾究竟圓滿，但是呢他證到最高即使是等覺位，那就未曾究竟是成法。那他未曾究竟成法，他即使最高證到是這個等覺菩薩位，那他仍然都是菩薩，他未曾究竟成法嘛。所以在他自己得益这方面来讲，自己利益自己这方面来讲，那就叫做各有情，他是一个各悟的人，他未曾究竟成佛，那自己呢得到这个菩萨的好处，那就叫做自利这方面来讲。那若利他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指他自己呢将近要成佛啦，即是最高的境界呢已经证到等觉位啦，但是佢唔係自己一个人得利益就算啦，佢将佢自己所修学呢个科野妙行，咁佢有所发挥，对于呢个有缘者啦，佢尽量为佢演说，教佢修行自己个甚深科野微妙法啦，咁利益众人，咁你明白佢各有情，即是将自己所觉亦觉与他人，那就叫做各有情。第三呢，就是若自利利他这方面来说，那么自利就叫做各，各他呢就是叫做有情，那么自己又得利益，别人呢也得到好处，那就名为呢叫做各有情，即是菩萨上求菩提国道啊，在下呢方度化界嘅友情，咁就名为叫做过友情。嗱，咁啊摩诃萨即系大菩萨啦，就唔系咧小菩萨啦，大菩萨为宗咧，咁啊属于呢个大菩萨。咁啊，因为菩萨咧，若佢个位次系有钱系有心。若教呢一方面就是有权，咁啊亦都咧系有实啊。若是话若呢个钱位嘅权教菩萨，佢着相修行，所谓见有生死可了，见有烦恼可断，见有法门可学，见到有佛道可成，有众生为我所度。亦都有我能度众生啊，咁啊处处有呢个我，有呢个人，有呢个众生，有呢个受者，所谓四相都未亡，咁就唔叫做系大菩萨。嗱，若是嗰啲心为实教嘅菩萨，去了达万法为心，所谓不见有生死可了，咁啊亦都不见有烦恼可断啦。亦都不见有法门可学，亦都不见呢是有这个佛道可食，那么没了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亦都没有这个能道与共呢是所道，因此呢就名为叫做大菩萨。那么说明的菩萨不是真正的闯住给人拜的这个菩萨，纯粹说我们自己用功，我们所经历这个过程，那么有钱有心，就是看这个功夫啊，看这个修为呢是到到什么的程度，所以判定呢你是普通菩萨，亦或呢是发大心的菩萨。那么始终的大字啊，我哋用七种嘅意思嚟到发挥解释一下。第一，佢就具大根啦，就系佢足直得本，具足呢个大成嘅根性啊。 例如我哋本經下文所講嘅，個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嘅於此將佢民生信心嘅以此為實。我話當知是人啊，已經係得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眾善根啦。其實佢早已經在無量千萬佛所，已經係眾諸善根啦。嗱，咁既然佢過去在無量千萬佛所眾諸善根，今生而得以直遇呢個波野大法，咁你話呢個人係唔係具足大乘嘅根性啊？嗱，當然就具足呢個大乘嘅根性。嗱，第二就係有大智慧啊！咁啊，以此呢個波野嘅妙智發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但係不著於呢個上求下化之上啊！呢個人有大智慧啦。咁啊，若果冇智慧嘅人啊，佢每做一件事啊，佢就好執着噶。如果有智慧嘅人啊，佢即使點一個發菩提心，佢從來咧唔會着相噶。第三咧就係信大法啦。其實我哋呢個波野波羅蜜呢種嘅重要理論啊，未必個個人咧有善根去相信。如果我哋能够信此个波野波罗蜜嘅妙法，而不疑惑，呢个人咧信心具足啦。所以下文所讲乃一念生正信者，你即使一念之间生呢个清净信，信此个甚深波野大法啦，可以话识知识见啊，此人有大善根啦。第四啊，就系解大理，就系了解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点解啊？因为一切众生本具佛性啊。如果众生冇佛性，佢日后修行都唔会成佛。因为众生有佛性，佢日后有机缘遇到善知识开示佢，佢善根显发，咁啊圆教修行啊，佢亦有机会同样咧可以成佛。以佛所證的呢是無二無別，那他如是了解這種理論呢，就名為他就解大理。第五呢叫做修大行，菩薩修行六道都不是那麼容易的，很多困境，很多逆境，菩薩修行真的很多困難的。那我們一一呢都要克服啊！所谓难舍能舍，难忍就能忍啊，难行就能行。咁啊，以佛呢之所学，我哋去学，亦都行佛之所行，咁嚟去修大行。第六啊，经大劫啊，就系唔系一朝半日呢可以得成佛道噶、哦。所謂三期修福慧啊，百劫眾相好，悲智相運，行願不退，動不動都幫幾多生幾多世嘅修行，先至可以得成佛道。嗱，咁啊，即顯現南無阿彌陀佛，咁啊，即生可以往生淨土啊，咁啊都要即生咧有一口氣嗰日，咁啊都要念阿彌陀佛啦。就不是说你今天念两句那我就往生净土，没那么轻松，没那么容易啊，都要不生不离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好先就可以往生净土啊，何况发菩提心还要广度一切众生呢，誓愿度一切人呢，真是不容易啊，动不动的尘点劫数啊，要众生度尽先就方正菩提，所以经大劫。第七呢就求大果，最大的果报是什么果报啊，就是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正等正果佛果啦。那么有如是这七种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称它为呢叫做大菩萨啦。那么始终呢就有个问题喎、哦，经文话诸菩萨摩诃萨啦，嗱我哋上文啊，须菩提尊者，佢请佛开示嘅时候，佢所讲嘅只系话 是男子是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都是讲是男子是女人的。那么为什么佛日八福啊，他说诸菩萨摩诃萨啊，那么说为是菩萨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大心未发，即是未曾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时啊，我们叫做凡夫啦。我们现在说如果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发大心啊，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发如是的大心啊，所以就名为叫做菩萨。如果在须菩提尊者这方面来讲，他所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就是若他未曾发心那段事来讲的，所以只是说他是善男子善女人。但是佛现在答复的时候呢，就是若已经此类人曾经发大心的了，所以佛就答复他说诸菩萨是摩诃萨。咁前头经文呢都是有一种连贯性的，就应如是降伏其心啊。始终如是两个字呢，与前文所讲的如是两个字啊就不同了。前文啊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就是指人你应该是这样去安住你的真心，你应该是这样去降伏你这个妄想心啊。所谓日常生活中啊，处处都是道场，你应该要当下领悟，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始终如是两个字呢，不过是成相起下之词，即是成相文的理论呢，亦发起下文的理论，我说应如是降伏其心啊。咁始终呢，咁亦有一个问题，我哋须菩提尊者上文请问佛之时，佢应文何住，就云何降伏其心啊？咁就问呢点样要住心为先，然后点样降伏烦恼就在后，所谓应文何住啊，云何降伏其心，就是急于正理。所谓正理之后呢，这个妄想心就不降伏以致降伏。但是佛所答的呢，就是应如是降伏其心啊，就是说已经你发了菩提心，你们应该事先呢就是修这个六道万行，直至呢降伏这个妄想心啊。这个妄想心如果降伏，我哋呢个真心咧就不住而住啦，所以咧就调转嚟，就先答须菩提尊者所问啦，系应如是降伏其心。就首先咧就唔讲应云何住啊，点样咧就住于真心，就只系讲系应如是啊，系降伏其心。由此经呢是重在这个波野的智用，那么首先呢要在这个降伏其心呢来个下手的。我们若是修行此个金刚波野波罗蜜的理论呢，能够真真正正呢降伏啊这个着相这个执着的妄想之心，那么这个执着妄想之心得以降伏啦，咁我哋呢个真心咧，就系不住而住啦。所以佛咧就先咧就答复须菩提尊者两个问题之中咧，就只系答佢啦，应如是降伏其心，其心降伏，住心都亦在其中啦。佢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所有咧。就是众生的种类很多啊，在这个路上走的有人啦，有畜生啦，乃至到蛇啊、虫啊，都是在地上爬， 在地上行都已经数不尽那么多了，如果在海上游的呢就是鱼啊虾啊蟹啊龟都包括城内了，那当然亦都是很多其数无量啊，我说所有是一切众生之类啊，就是说他呢很多很多是种种不同，所谓众生呢就是由众缘和合而生，我们通常这个外表这个色壳子啊就离不开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化和合而有，但是如果只是有我们这个躯壳子啊，我们有没有理想呢？没有理想啊，所以亦都有啊这个受想行识这四化，那么合埋呢一共有内外八法而成，如果简单来讲呢，即使是色心意化和合而成，由这个色壳子以及我们这个心里面有这个理想，有这个分别，有这个感受，那么色以及心化两种和合而成，那么就名为叫做众生。那么众生呢就是有很多种的，咁啊，現在咧，我哋根據呢個經文啊，我哋將佢分為咧有四種唔同，即係從我哋每一類嘅眾生啊，所謂佢呢個產生嘅方式咧嚟講嘅，係有四種唔同。佢話所有一切眾生之類，第一類咧係若卵生，嗱卵就係一個蛋啦，蛋咧。就是属于啊这个飞禽嗰啲鸟象，以及地上啊嗰啲龟同埋嗰啲蛇，都是属于卵生之一类。嗱，咁佢个突出之处呢，咁啊先知由佢呢个母亲嘅体内，咁啊生出嚟一个蛋，咁啊呢个蛋呢已经同佢呢个母体呢系分开咗噶啦。等于说他出世就不是在这个母体之内而生出来，不过呢先呢生一个蛋，然后呢这个蛋呢再经过一段时间去孵化去孵化，然后才产生出来的，这样就叫做卵生。第二呢就叫做叫胎生，胎生呢就包括我们人是胎生，咁乃至猫啊、狗啊，咪亦都系胎生。咁啊，其中狮子啊、老虎啊，嗰啲我哋唔容易见得到啦，因为我哋唔容易接近到佢，佢太恶啦，我哋怕咗佢啊。咁啊，所以我哋唔容易咧接触得到佢。我哋能够接触得到、知得到，就系我哋通常所啊，同佢有所接触嘅，例如猫啊、狗啊之一类，牛啊。都是属于这个胎生的。那胎生的特色就是首先在这个母胎之内，但是它呢就不是跟个蛋一样先生出来然后先生，而是我们从入胎之后啊直向这个母人如此，如果猫啊、狗啊、牛啊都是一样，在母体之内一直呢繁殖啦，到呢眼耳鼻舌身意啊都完完整整具足啦，咁然后先至出世啊，离开呢个母体，咁啊嗰一类呢就名为叫做胎生。咁第三类呢就系叫做湿生啊，湿生呢就系讲一切嗰啲昆虫。这一类先天由佢呢个母体呢生出好多嗰啲细细粒嘅小卵啊，咁啊嗰啲小小嘅卵子呢，咁佢离开个母体之后，然后接受一些嘅水分同埋温度啊，经过一变再变呢，然后先至呢成就一条昆虫，咁呢种叫做湿生。化生就变化而生啦，就系天上嗰啲天人啦，由于佢呢个福力所及，咁佢升到天上咧，佢系变化而生嘅。嗱，咁所以我哋依经文嚟讲咧， 咁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咧就係卵生、胎生、濕生咧同埋化生。咁啊呢四種咧都係從佢呢個產生嘅方式唔同，所以説為有卵生、有胎生、有濕生咧，係有化生咧，一共咧係有四種。嗱咁啊，至於話有色、無色，或者向下嘅經文，咁因為時間已到啦，咁啊下個星期六咧係再講。